啊，不留念了，放下了，你就得生极乐世界。事出事法，都要晓得用真诚心。啊，我们学佛，处事待人接物，唯一真诚。啊，别人骗我，我也是真诚心对他。啊，不能说他骗我，我也骗他。他堕地狱，我跟他一起去到地狱，这就错了，大错特错了。啊，我们要用真诚心，要用清净心、平等心。啊，学佛嘛。我们的目标，下一个目标是极乐世界，不再搞轮回了。啊，天上人间都放弃了，不干了。啊，那个不究竟的，到极乐世界是圆满究竟，啊，非虚不可。啊，那经上教我们。要到极乐世界必须具备的条件就是发菩提心，一向转念啊，我们就老老实实遵守这两句话啊，菩提心就是真诚心啊，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正觉心，自利自受用，对待别人大慈大悲啊，一向专念一个方向，西方极乐世界，一个目标，亲近阿弥陀佛，除此以外都不要放在心上啊，也不要挂在口边，口边一句阿弥陀佛，心里面极乐世界决定得生啊。那么现在众生感恩作恶，不愿意行善，实在是因为不知道过去生中的这些事实啊，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灾难。经里面的故事，有阿罗汉，阿罗汉有神通，想到过去生中在地狱里面受苦啊，在地狱中种种惨痛，不为之极，一提到还心有余悸啊，流出血汗，多恐怖啊，这一段事我曾经见过鬼神附体过去，我大概见过十几次，凡是从地狱出来的这个鬼魂附体的时候，要问他的地狱状况，他的身心恐怖到极处，表现的那个样子让我们看到都不忍心 啊，不愿意多看。我们想到经上这个记载，绝对是正确的。子女到你家里来，佛说得很清楚，四种缘，没有这四种缘，他不来的，跟你没有缘。四种缘，第一个是报恩的，第二个是报怨，第三个是讨债，第四个是还债。那不是这些关系，不会成为一家人呢、啊。你要知道事实真相，你会感到非常恐怖哦。啊，如果遇到一个阿罗汉，遇到一个有神通的人，告诉你这一家，你们这些人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的关系，真的就觉得很恶心。人真的有前世啊，有前世你就想到决定有来生啊。啊，前世已经过去了，来生还未来啊。啊，来生怎么来的呢？这一生你所做的行业所感召的啊，你能够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，你来世好。那如果造作诸恶，那来世就是三恶道。全是自作自受，与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关系。这一点要清楚。啊，人家害我了，我说不是的，你错怪人了。啊，人家害你是你过去害他，一报还一报，账了了。你要还念念着这个人害我，啊，我还记这个仇，来生的时候你有报复他，再来生他有报复你，生生世世没完没了，双方都苦。这就是不了解事实真相啊。了解事实真相就一笔勾销了。啊，来世就变成好朋友了。我们肉眼呢，只是看到眼前，看不到过去，看不到未来。地狱的苦最重，你见不到。虽然勤苦修行，不能勇猛精进。为什么呢？没看到地狱。极乐世界的书生没见到，虽然求生净土，求生净土的一念淡薄，信心不足，愿心也不足，能不能往生很难。往生要坚固的信心，永远不退的愿力，那才能保证你往生，半信半疑，不能保证你往生。众生呢，可悲。不知道地狱恶鬼苦， 没有见到父母师长的寿报啊，他们现在哪一道啊？所以念离的心松缓啊，出离六道轮回这个念头不真实啊，他还有留念呢。报恩感恩的念头懈怠，这是现前的众生通病。为什么我们学佛功夫不得力？原因都在此地，唯有天眼开了，你看见了，你才知道六道真苦，你才知道父母师长之恩啊，真正要报恩，一定要求生净土，你才有智慧，才有能力报恩。如果不求生净土，没有这个能力啊，自己出不了三界。修学其他法门时间要很长啊，只有净宗法门快速稳当啊，而且成就非常殊胜啊。这一生没有遇到那就不说了，遇到了一定要深入经藏啊！为什么呢？越清楚越好，越明了越好，你这个心是定的啊。我们今天的心摇摆不定，认识还不够，了解还不到位啊，才有这种现象。所以经要多听，这个机会我们决定不能错过我们要放下万缘，万缘包括佛法啊，大小乘佛法统统放下了，只依这一部经，我其他的统统放下，我就以这个法门至心信要于生我国乃至神念行了啊，这就成功了，决定得胜。啊，那么平常我们现在还没去，没去的时候要一心向往妄想放下，杂念放下。为什么？妄想杂念都是轮回业，这个东西不放下，你是造轮回业，造轮回业来生继续搞六道轮回。我们把它放下，就是说明我不再搞六道轮回了，我专修净业啊，我们才能有把握往生啊。啊，平常 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我们要记住，要把它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真修行啊！忆佛，心里想佛，念佛，口中念佛，心想佛跟口念佛是一样的功德。不念佛的时候心想佛，心想佛的时候念佛不念佛都可以，功夫不间断呐、这是真念佛人呐、我们读经，读经是心想佛，心想极乐世界，功夫没有间断。我们听讲经，功夫也没有间断。不读经，不听经，我们心里头想佛念佛。啊，总而言之一句话，这一天到晚呢，功夫最好能相续，不要断掉。这是真正的弥陀弟子啊，我们绝对没有杂念，就是一个方向，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一个目标，亲近阿弥陀佛。啊，我们有看到的这个夫妻的从无间地狱出来，夫妻不简单呐、他夫妻完了之后他好回去啊。啊，这就是地藏王菩萨特准他向人间透一点信息。啊，告诉大家这事实真相。这不是假的啊！从地狱出来问他地狱苦是像什么样子，他听到这句话，你看他这个神情，看他的动作，就非常非常凄惨可怜，他会求你不要说啊，不忍心啊，太苦了，无法形容啊！啊，造什么罪业呢？杀生的罪业，发动战争的罪业，地狱苦已经是很苦了，但是要跟毁谤佛法的那个相比啊，他们就轻很多。毁谤佛法是最苦最苦的啊，真叫惨不忍睹啊！不忍心看到，不忍心听到他那个叫的声音，凄惨。啊，我们见过菩提啊，表演这个样子，实在讲是表演，那是灵鬼现的像，人演不出来的啊，再好的演员你也演不出来啊，真正是地狱众生的菩提让我们看到这个现象。